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旅游条例即将颁布，条例将解决城区民宿和乡村民宿合法经营的执照问题，规定民宿可以办理工商登记，与条例相配套的民宿经营管理办法也将在今年制定。减重复减覆盖便接驳，今年北京地面公交线网将有大变化，40条既有线路计划优化调整，同时新机场将配建公交场站，城市副中心示范公交服务建设启动规划，昌平、平谷和亦庄的区域化交通也将集体升级整合。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在新文化街启动了封堵开墙打洞行动，76户商家的沿街门脸将得到整治。记者获悉，今年6月底前，长安街南北封堵开墙打洞380处，对于封堵后的街巷，街道将按照原有特色进行整体设计，降低商业色彩，恢复胡同的宁静。 是谁在敲打我之后，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其实在中国，我们并不习惯于称呼自己的伴侣为情人，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说爱人。其实人跟人能否走在一起，除了有情分，更重要的是看缘分。天时地利胜过天雷地火，对的时候遇见的人才有可能携手走完这一程。听到张国荣的歌曲《缘分》。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等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真心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随地听经典。 听见 是在意，我用这样的执着温柔地对你，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我隐约缓缓想起，听见自己说爱你，我摇摆 爱不到我最想要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试过玩

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朝阳群众要进军互联网了。日前，朝阳群众 APP 已上线测试，用户可通过小视频和图文等方式上传儿童拐卖、疑似嫌犯、老人走失、肇事违章、遗失招领等信息。有网友表示，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务院法制办14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国籍船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可能损害海上交通安全或者秩序的，海事管理机构有权拒绝其通过。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强调要制定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政策，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升学考试政策。近日，河北省发改委发布《河北省轨道交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将就高铁、铁路、普通铁路和城市轨道同时发力，基本实现环京津县市与京津中心城区0.5至1小时通勤圈。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枝林叶落才能得到天空。 阵风，是你眼落才能得到天空，泪中看到的缘分，都是你喝醉以后的寂寞。这次我要嫁给我的梦，不想再连根拔起我的心。也许平凡的人生，是你永远都不会懂得部分。你别爱我， 嫁娶了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可能是大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得不到善终的。有时候太爱彼此，反而会在生活里互相困顿，无非是因为太中意，所以太在意。结婚生子之后，柴米油盐的日子里，若还是存在着太多的期许和想象，多半是要在与生活的对战里败下阵来的。最好的爱情是在时光里沉淀下来，是因为相依相持走了太久，才难分难离，不能舍弃。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许巍的歌曲《时光》。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